境就不跌噶嘛。所以呢個就境共人都有流通噶嘛。啊，呢個道係流通噶，唔係嗰面咧啊死水嘅，死水唔流嘅啊。死水係冇疑噶嘛，所以道是流通。林大佬人有時講呢個笨子，啊、有一次呢個洞山啊，跑到呢個山上見一個和尚。哎，和尚和尚啊，你見咩消息嘅？住咗呢個山啊？哦，我見你一個大炮爆入海，直至今都冇消息。呢、這個洞山聽到嗰兩句話咧，馬上喘唔到氣嚟頂硬。所以自矛盾不容易的，人家自矛盾是看到兩個大牛爆入海，兩個大牛呢牛的力量大，但是奶缺一入了海，兩個都融化了，直至如今無消息的嘛、啊、我們那隻牛是沒人入海的，我們的牛又不是奶牛，是奶牛的可能一入海就融化了，但是又不入海，又不是奶牛，整天都搭搭到後方後面，都是無有了期。所以妙法蓮華經，人人都一隻牛，不過不是大白牛呢，是黑牛呢，我們修行正來變成白牛就好了。所以修行人呢，你一個大牛搭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他馬上轉頭搭耳頂來頂奶，他就問啦，問道啊，道咩啊？他就問那個道咧，就有份有子噶嘛。所以啊，佢請問啊，和尚啊，如何是子種子？如何是笨種子啊？個長年不出父，長年不出父嗰個子啊，我哋有冇啊？你問你自己有冇啊？長年都不出户，他做這個屋的猴子，他長年呢他都不出門口的、你這個門口啊，他幾個門口他都不出，他六個門口他都不出、不是一個門口不出，六個門口開給他都不出，長年不出户，這個就笨種子嘛、而何是子種笨呢？青山否白問，子仲笨咧，青山啊，浮呢個白雲啊，青山啊，子咯，白雲來來去去，呢個咪笨咯，青山浮白雲啊，哦，佢講得幾好啊，所以個道水流通啊。跟住咧又問咧，笨子上上隔幾何啊？笨個咪子上隔幾何啊？哦，是不是两个啊？啊，当然这个定位是不是两个呢？分之上隔几何，这个是不是啊？长江水上波，长江那个水上波，你说隔，你说隔几，上隔几何呢？啊，长江那个水，水上那个波，哦，水上那个波就不隔的嘛，有水就有波，有波就有水嘛。但是水不是波波，不是水，笨不是子子，不是笨，笨子上隔就等于水而波。哦，笨子上剑都有何缘句呢？啊，问啦，笨子上剑有咩话讲啊？哦，笨子上剑啊，哦，清风不白叶，哦，清风啊，不呢个白叶，白叶就几讲明啊，嗰啲清风啊，几凉爽嘅。清风不呢个白叶，呢、这个就分之上见。啊，当然呢、这个呢、这个洞山啊，马上咧就顶礼，顶礼啊！呢位禅师啊，啊，自矛盾，俾人单揾到自己老老嗦嗦，不如咧唔爱嗰个茅屋，所以又移茅屋就入山观，自然的啦。所以道水流通啊，有笨有子噶嘛。有笨就有神噶嘛，啊啊，笨神道合嘛，笨神离故。咩叫道水流通？我讲个譬如俾你听啊，等于做戏一样，一个就做子，一个就做奴，或者笨就神咧。但你做戏啊，做得逼真啊， 你做这个奴做得逼真，人家又喝彩，话你做得好；你做这个主人做得正丧咧，人家亦赞叹，话你做得好。但是咧，主个咪奴，但是出奴入主嘛。第二次嚟做啊，啲认真嚟做啦。这个做奴啊，做这个主人，做国王。不过这个主人咧就做奴隶，做这个奴啦。但做奴的时候咧，只可以做奴，奴可以做主，但你做起的时候做得逼真，人人都赞叹拍手掌。所以这个咧，咁样就君子都维护噶嘛，所以稻穗就流通嘛。所以那系嗰啲得到的人啊，有些得到的人就做方丈嘅，有些得到的人啊，就种菜啊，当饭头啊。当这个店座嘞，系咪？所以咧，稻穗流通啊，君子流通，君臣亦流通，人境嘅流通啊。还有咧，耳蝶都流通，都话耳有能蝶，难耳难蝶噶嘛。耳而不能蝶，都唔称为流通啊。跌而不能已，亦不稱為流通。所以就是前中一番，你沒有智障之，給一個智障之你，你有智障之，跌得你的智障之，已跌得自在嘛，是不是？殺活，難殺就難活嘛，殺就死，死過去就活過來，活過去就死過來嘛，難殺就難活，這就是流通啦。知法修行咯，死而不散咧，难命咯，唔流通嘅；散而不死咧，亦唔够流通。所以有啲人修行，一味散，死唔去；有啲死咗又活唔嚟。呢、这个就杀活流通做唔到啊！所以照咗攞人讲，你难以就难跌，难杀难活，话成顶难。这个就稻穗流通了，得到的人呢一定杀活都自在，以跌呢流通，那时候就稻穗流通，何以卡债呢？怎可以卡债了，债了一放呢？所以活咯，活能活不能死，咁样就债咗个活咯。有啲人用功啊，用到死得，死咗活唔嚟，就债咗个死字嘛。所以有啲嘅就得呢个子，唔识去做笨，得咗呢个笨，又唔见咗呢个子，佢都冇办法知道笨子红字，系嘛？笨子嚟相见噶嘛？所以何以卡债呢？心不自发，道即流通。心，你任何一番唔自，这个道就流通啦。譬如你守这个定，不自定，马上以这个味就通咗啦。即定就即味，我通咗这个味啦。你守这个味，你唔好嚼咗这个味。你唔食呢個味嘅，嗰陣時咧，呢個定就嚟啦，味以定咪流通，只怕你食咗嗰一花，那樣咧就不能流通嘅。布施你唔食，布施就涉六道啊，六道就涉萬行啊，嗰陣時咧六道萬行都齊受。你吃了你的布施就布施，别的就没了，六道又吃不到，万行又吃不到，所以道心不自发，道即流通，六道万行流通，心入自发，明为自火，一个心自了这个法，那样就被这个法所火，心不自发生死就涅槃，心入个自发咧，涅槃就变咗生死啊！嗰阵时咧，你就被涅槃，你自涅槃被涅槃所绑， 佢三四咯。如果三四你唔治佢咧，哦，三四就變咗啲菌嘛。所以你治就個三四，你就不能出三四，被三四所搏啊！你治就啲菌，你就不能離開啲菌，被呢個啲菌所搏，就不能後果所啦。所以妙法蓮華定剛，盡止化成不墮果所啊！以單去來，呢、這個化成啊，係我化嘅，你就唔好著咗呢個化成。所以凡夫著三死，不能出三死；異成人著涅槃，不能墮果所，佢著咗呢個化成啊！啊，你當佢係涅槃咯，不能墮果所。所以心不自，心入自發，你明未？自薄哦，愚痴的人固然話愚痴啊！聰明的人咧，隻都聰明，一樣都被聰明所誤啊！聰明反被聰明誤，點解大人會隻啊？佢唔隻咧，個聰明都唔會誤噶啦。所以心不自花，明明自放。一言作不動事，自然捨離分。明中煙作林中，一地離火見火。呢、这個心啊，不能自發。啊，你隻哥，你自得發咯。一言坐不動事，我哋坐嗰時唔動咧，就係啦咁樣喎。後面捨離佛咧，咪曾經有一次，煙坐林中，奇門正寫一個開眼林。啊，捨離佛咧就林中咧嚟煙坐。微摩故事嚟，一就嚟到住啦，舍利弗，你而家演坐啊？你识唔识演坐啊？咁样啊，同舍利弗唔识性啊？不以三界现身意，名为演坐，系不以呢个三界嚟现身现意，三界呢个身嘅唔现意，三界不以三界现身意，名为演坐。不以滅盡定而現自理而自明現坐，不起呢個滅定而現四理而呢個嚟現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就稱為現坐。道法唔捨啊，現出凡夫嘅事，呢個嚟名利現坐。不捨自見而修三十七道品，係咪現坐？不捨自見，即係六十二見咧。哦，六十二見唔捨，佢就修呢個三十七道品。所以四念處、四正勤、四而依足、五近五離，啊，佢就受呢樣。呢個就名為現坐。心不自內而不自外，名為現坐。啊，不捨三死而入涅槃，都名為現坐。佢哋假如不自發嘅，捨離佛啊，以為坐在嗰時咧唔動咧，就明為現坐。比如明摩故事，罵嘅大等，你坐在嗰時唔動咧，你就俾呢個不動嚟搏咗你。啊，講明不起滅定而現自理而呢個就活噶嘛，所以劇被明摩故事嚟學學前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至功，萬人不退的變則成邊，如此者眾，如是上靠，故自大察。六祖咧，隨當時確定，即係當時呢、這個直知人心堅性成佛嗰、那個法門未曾普遍。好多人咧就受呢個上次嗰個定，佢善知識又有人咧，六祖話有啲人係咁樣嘅，當時係有嗰種人，啊，佢唔講方面係邊個咁樣，又有人教咗，佢係教人教打坐，教打坐，啲咩教咧？看心就觀靜，教就看心，打坐就看心，心啊， 如水上葫芦，你左边揿佢，佢右边走出嚟；你右边揿佢，佢左边走出嚟。你揿前咧，佢就后边拱出嚟。所以呢个心啊，难以捉摸嘛，系咪？人心啊，由开低浸，摸佢唔到，你俾佢吉尘啊。呢个心唔容易捉摸噶嘛，所以昔日难离。是孔子的學生好學，他有一次他都說微言探日啊，師之在前，央之離，央之離高，尊之離謙，師之在前，不言在後啊。眼未看上，我看得清楚了，我看這個心啊，央之哦，他敢說，我以為向高來看他，他比我感覺向之離高，尊之離堅，我向下來尊他，他不知道多堅的，師之在前，我望他在前，忽然就跑到後面，所以顏離啊，貫那個心啊，也沒辦法貫到那個心啊，所以這個心方面呢，不容易作摸嘛。况且嗰个心字点样写？一画三点噶嘛，你个一画一点就好咯。佢一画啲后有三点啊，所以呢个智公禅师啊，佢话心字都笑呵呵，心字笑呵呵，功夫就不用多。你肯嚟明心咧，你个功夫唔系好多。心字笑呵呵，功夫就不用多啊！一咬你移萬葉，一咬你移萬葉，兩點你有偏頗，左右兩點咪有偏頗咯。琴出你由此生，琴本咪出都係由呢個地方生。成佛啲嘢是他，成佛啲嘢是他。三人各隻眼，你哋各隻眼，一點是微陀，除咗兩點以外，有點係微陀，一點係微陀啦，嗰兩點唔係微陀，係咪啊？嗰兩點係嗰啲咪妄想，唔係微陀；嗰啲咪分層，唔係微陀；嗰啲咪喊，嗰啲咪塵，亦唔係微陀。佢講明係一點是微陀啊！三人各隻眼，一點是微陀。所以安心不容易看，安心看住，當時有些善知識是教人的安心來觀那個靜啊，心裡有動有靜，但你不要觀動啊，觀動就妄想，不如觀這個靜啊，安心就觀靜，觀靜呢就不動不起，你觀靜的時候怎樣靜啊？這樣啊，哦，不動，這個散開不動，不起，這個心不起，心不起，不動不起了，從此自功，哦，從此，漸漸就有功，哦，這個散開坐了幾天都不動，這個心呢，幾天都不打妄想。咁樣就有功啦，係有功。上言者債已化成，上言咧極其靚咧，債已呢個化成變咗二成。中言者就散天，散呢個無想天，係咪啊？下言者就著咗枯定啦，所謂死水不重浪，又係佢。枯木岩田差老多，又是他冷水泡石頭不起作用，又是他，但由他的心不起，心又不動嘛，今天身心不動咪妙法蓮法境就可以說，但他那個身心不動和這個身心不動，妙法蓮那個一步二趨三外，身心不動是著這個心的話，心的安然是不動，這個就是身心的安然不動，現在你那個安心來觀靜， 身不过四样劳动，心不过四样劳气，变咧身心就身心不过四样是不动不静啊。所以咧就变咧死水就不从轮，啊冷水就泡石头，不起作用。一个盲人啊，不会变质成癫啊！一个盲人唔会咧，阿明用功咯、啊，哦，嗰阵时变咗咩？变咗咯，96种个外道咯，做咗外道咯。一个盲人不会再进一步啊，唔知做外道喎、啊，啊，灵验记方有50种任务，做咗魔咯。堕落，堕落呢个邪魔外道变质成癫，而是者众读咗话，当时有好多人咁样教人可堕，而是相交故之大差。六祖唔系咁样咧，啊，观令呢个身又不动，心又不起嘛。就是发大境嘛，一无量二住三昧，身心不动，系见心身嗰个本源系不动嘅。如果佢唔动啊，点解要出定呢？系咪啊？心咩？心呢个本源又不动啊！如果心都唔动咯，何以又讲发大境呢？所以佢嗰个身心不动，同呢个半心看静。半心看静嘅，不过静嗰个相啊，你看个，你唔看呢个动相，就看呢个静相，静相就夹咗你个静相，夹咗你个静相咯，后面就被法所缚，不但冇份，连子都冇埋，不但冇份，连神都冇埋，不但冇人，连经都冇埋啊！嗰阵时咧，以念就不自在，散杀咧亦不自在，后面变咧就明知为自谤，系咪讲到嗰时听下明镜负以明日，先是中啊，全知识本来正教，无有分别，人生自有利钝。埋人欠债，欠人恨仇，知识本心，意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恨欠假名，先阿六祖谈，定未品，定未言用，即见佛性啊！敬畏当时以此度众生，咁你敬畏能够自利利人，自度众生。当我哋人应该一直求正，唔受罪。修为啊，佢仲呢个三藏十二部经，肯定会得自利。修定呢？跟达摩祖师九年念四，释迦牟尼佛六年苦行，叫做受定啊。呢、这个定未分呢，分几节嚟讲嘅。第一呢，就讲个定未；第二就讲一禅三昧；第三呢，佢就讲呢个道有流通。水有流通，道有流通。第四咧，現在就開始講啦。書是中文，善知識，亦都可克地，見一切人嘅善知識，是六祖啲善知識。六祖話大眾啲善知識，大眾有六祖啲善知識，就係善知識。本來正教。都無有分別，本來正教咧，正法自教，佛教係正法嚟。三大火藏唯一一門出生死無正法，除咗佛教門以外啊，96种外道都不能出生死。 上面有佛教和正教，第九十六宗是邪教，邪教教人升天，他天上享福又跌下来，这个邪教不可以出这个火场，所以唯有此集就唯有一门出生死，所以佛教就正为正教。佛善知识本来正法之教啊，教人要见性嘅，见性咧就冇生死嘛，埋地有生死，见性嘅时候就冇生死啦。所以见性啊，冇有顿渐，无所谓顿法而见，亦无所谓渐法而见，正教都冇有顿渐。人性都只有利半，人嗰個天分啊，我覺得唔同。十個人十個人嗰個性都唔同，係人嗰個性啊，佛性係相同，個個都一樣。人性咧就個個唔同啊，即係人性都只有利半，有啲呢個近性可利嘅，一文即悟。有啲呢個近性係頓嘅，問一次唔得，要問十次，十次都唔明，又學到一百次，佢就明啦。所以人性咧係有利有頓，自己咧察覺自己嘅近性，有個利咧可排除，有個頓咧就勤積啦。所以《論語》話。人一字就幾百字，人十字就幾千字啊！人難而事咧，頓亦明啊，柔亦強啊！我知道我哋嘅人性咧，唔係利大頓，利頓都唔怕咧，利人嘅快啲，頓人嘅勤啲，咪一樣。所以人性只有利頓。誤人賣人的漸慨，誤人的頓收咧。賣人咧，即係賣情重啊，賣白太重咧。那麼漸漸咩嚟收閒？太即係見本色。賣人的漸慨嘛，漸收而慨啊。誤人咧就頓收，誤人咧。佢呢個賣情薄，一篤就寸啦。啊，好似個紙咁薄嘅，一篤佢咪寸啦，一篤寸啦，佢咪掟唔見本性啦。呢個賣人咧賣情厚，好似牛皮咁厚嘅，用個鋭鋭都鋭唔寸嘅。得唔得？有漸態啦，自識本心，自見本性。不論你是賣人，是頓人。賣人的漸收，誤人的頓收，但是你目的是見自本心，見自本性。見自本心啊，無有差別。誤人和賣人，本心本性都無有差別。誤人呢就頓收，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呢，亦無差別。賣人的漸慨，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亦無有差別。本性呢，無所謂賣，無所謂所以立頓漸之假名，頓只不過假名啫。見本性的時候，無所謂頓，無所謂漸咩？賣人的漸慨，亦見本性。誤人頓收，亦見本性。見本性的時候無有差別，所以這個頓字是一個假名，所以立頓字是假名。善知識，我知法門，六祖大師這個法門叫做洞山法門，五祖洞玄智叫做洞山法門，又稱為不二法門。善惡的一二，凡性的兩忘，這個就不二的法門。見性啊，見性就無異啊。善與惡不同，其性都無異，所以個性就不異。 凡以性嘅不同，其性嘅无异；三世现涅槃嘅不同，其性无异。烦恼性就是菩提性，菩提性就是烦恼性，菩提与烦恼同一个性，所以咧叫做不二法门。我知法门就不二法门，我知法门咧就是见性嘅法门，见佛性嘅。从相以来，从相咧，我讲释迦牟尼佛将呢个心印嘅前辈加以见者，加以前辈安难，安难前辈相罗罗受，相罗罗受前辈有果福多，一滴前道呢个菩提达摩，越世天嘅28代。前佛心印，当我哋动土嚟啦，菩提达摩你未坐租，菩提达摩前边未可，未可前边赞叹，赞叹前边道信，道信前边盲忍，盲忍前边未达，前边未达出来。所以我知见性嘅法门啊，世现啊28代，动土6代，所以从上以来呢、这个见性法门咧。咁啊，见性法门以何为重呢？先立无念都为重，无念，从此至终都系妄念，无始劫以前乃至今日妄念。从今日乃至将来成分都是妄念的，成了佛之后，释迦道众生入涅槃也是无念。一有念咧，就变咗佢妄念咧，所以从始至终不变。不过体唔会变，好似摩尼珠放咗山顶，又摩尼珠唔会变嘅；放咗水咧后，又摩尼珠唔会变嘅。仲會啊！你跌落呢個廁所都係摩尼珠，會唔會俾嗰啲屎尿嚟染污嘅？始終佢都唔會變嘅。所以呢個眾字我識解，從始至終呢、這個眾字就名之為眾啊，由引至果都係以呢個為眾，呢、這個名為眾啦。今日呢個見性法門啊，以何為重呢？以無念為重，無念，一切境不念，不染一切境，以一切境而不起念。無論你是乜嘢境界到嚟呢，甚至後啊，唔會隨境而起念咩？係咪？可個境、抽個境、天上境、人間境。啊！任何一個經界報嚟咧，佢都唔會起念嘅，呢個叫無念，不隨境而生心，所以正為無念。有無念咩？念自性，念自性嘅無念，即自己念自己，自性嘅念自性，自性念自性嘅嘢是無念嘅，所以六祖話。但只以自心的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呢个就无念。但只自心的常生智慧照一切法清清楚楚啊，但不离自性，会染一切法啊，不会从一切法而起心动念啊。凡系念翻自己的本性嘅，就大只以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呢、这個就係無念為重咯，所以我哋學禪咧，一學呢個無念咧，不有隨境而生心，常常咧都認識自己，明自本心，堅自本性，無念。有念咪見唔到自己個心，有念咪見唔到自己個性，自性見自性，何來用念咧？係咪？眼見物就講見，眼見眼啊，望難所，何來一個見咧？嗱，所以咧呢個法門你以無念都為重，無相都為體啊！ 这个心中呢太不了太梦想三个大的表现想从无想而生你这三个大的的想呢你就变得无想而太这古人个个都理想你一切想即明知不明一切想有理的凡所有想但是会望你为什么事情不理我们禁止做人那个想是假的前世做人那个相是假的来世做乜做物这个相都是假的凡所有相都是会望你都会望的相你就变得那么无相无相就发生了发生是我们那个牌来的所以前中一法呢就以无相的为牌无智的为欲为本前中一法呢有没有本呢有啊这个无智为本呢为我敬闻从无智本就立一切法这个无智呢无智就能够生一切法立一切法从无智本立一切法如果有智就不能立一切法一切法不智建立一切法建立一切法而不智一切法这个就是本能所以从无智本立一切法微摩经讲得好清楚了微摩经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微摩居士来论的什么本啊从无智本就建立一切法嘛建立这个圣文性、圆觉性、菩萨性、佛性都是从这个无智本来建立三成一成的法这个无智的圆本无相者以相都以离相啊什么叫无相呢六祖日日来解释你能够以相离相你们见到这个无相呢你自己是什么相你自己的相有离呢离了自己的相呢你们见到这个无见到这个无相那个态所以以相而离相任何个相都有离以这个相而离相水这个离水的相呢你见到水的性火离火的相呢你见到火的物体虚空离到虚空的相呢你就见到这个虚空那个性虚空的性是什么靈驗經講得好清楚，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究竟不界，隨眾生三應所智量，存業發現。這個虛空的性啊，虛空你唔好執著呢個空相啊，你離咗虛空的相咧，你就見到虛空個牌。以相無相者，以相而離相，無念者。念都以无念啊念啊念而离念是吗念而离念 我们念这个万法而离万法离了这个念以念而离念这个就名为无念无念者念而无念念但无念吗无念又有念吗念吗总比无念吗所以无念而念那我们念佛呢多数都是无念而念念大悲咒就无念而念咯念灵验咒都是无念而念从这个无念那时候念出来呢念那时候是到底的是无念的嘛所以无念者以念而无念无智者六祖就讲这个无智就先能解释下什么无智呢无智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本性一切都不智 我哋个本性非凡亦非圣啊，非义亦非义，非生即亦非灭，非天堂亦非地狱啊，非呢个神罗万象啊，亦非闯太人畜。所以我哋个本性咧系无智嘅，一切都唔智嘅。虽然间生天堂而不智天堂，虽然间入地狱而不智入地狱，虽然间做人咧而不智人，所以人之本性咧都系无智嘅。世间善恶好丑，乃至言之以亲，言以促次气暂之时，并将离空。解释我哋人嘅本性啊！我哋修行要顺自己性受，则性的智慧道，天命的智慧性，出性的智慧道，出自己嘅性受。切莫为我嗰个性，要世间善恶，世间嗰个善，我哋不智，善亦不智，本性唔智啊！本性嗰面受善，本性唔智嗰个善，恶咧亦不智，系我哋个本性啊不智嘛，一个本性智善。佢就唔會作惡，本性似惡，佢就唔會受善。所以呢個本性善惡都唔知嘅，嗱、好醜又唔知，好啊亦唔知，醜啊亦唔知，善惡好醜都唔知啊！如果知咗善咧，就不難知呢、這個，知咗呢個善啊，惡同埋好醜嘅就不難辨啦。你著咗呢個善物啊！治咗呢個惡啊，呢個善個咪好醜啊，又不能見啊！所以本性啊，善惡好醜都唔治，善惡好醜都控制啦。乃至言自親，言亦不自，親亦不自，親不自咯。我咪我個本性啊，對呢個親亦唔自，對呢個言亦唔自。嗰陣時咧，本性不自厭親，親來亦招呼佢食飯，厭來亦招呼食飯。一個性唔自嘛，一個自就呢個親咧就唔招呼呢個厭價，自就呢個厭價咧就唔招呼呢個親人。哦，厭親都不自咯，咁樣啦，親來亦請佢食飯，厭來亦請佢食飯。嗰陣時就變咗厭親就平等啦。你唔治呢個親唔治厭咧，呢、這個厭親就平等。你唔治呢個善惡咧，善惡係兩羅。你唔治嗰個好臭啊，就好臭一。所以我哋個本性咧，善惡好臭厭親都唔治，一切法都唔治。言以此促。气暂之时，定将微空啊！我哋个本性啊，百空都不自，世界上就有百空，所以百空脆不动，端坐此禁莲。我哋个本性唔会被百空啊吹动的，啊，被佢吹动嗰个唔系你个本性，系你嗰个习性，系你呢个脾性，唔系本性啊！本性八孔都吹唔到，咩样八孔呢？性衰、美仪、清忌、苦乐，呢个就八孔。性都咪衰，啊，美就美胖，仪咧就清仪，啊，但系性衰美仪，清就清扬，忌就忌俏。苦就苦，乐就乐，呢个世间嘅法门。言衰促次啊，促次咧，佢讲呢个用呢个言语嚟促次咧，八风之中咧已经有四个风嘅。美 方去用言語來促使。二呢個摩利大係用言語嚟促使咧，稱揚呢個功德啊，言語嚟促使咧，讥笑呢個過失啊，呢個言語嚟促使啊，呢個就稱記苦樂用言語嚟促使咧。我哋個性都唔自，兵唔正嚟空。呢個風，我個心咧又唔會自著，唔會執著咧。你讚歎我又好，毀謗又好，稱揚我啲功德又好，記住我啲過失也是好嘅。我個性都唔自啊，兵唔正嚟空。呢個言語促使之事，兵唔正嚟空。呢個本性啊！不自啊！氣站氣啫，氣天站即係站道，氣天嚟站道咧，夾縫之中咧，就屬於一個苦樂，佢咪性水，性即係得意之時，水即係倒忙嗰陣時，得意的時候，倒忙的時候，會被被人氣天噶嘛，苦樂啊！或者苦啊，或者落火嗰陣時，都會被人爆炸。所以苦落盛衰氣片爆炸之時，本性不自，並將離空。呢個就無知啊！我哋萬不能被呢個八風啊吹動我哋嘅心。人咧著於八風，八風本起吹啊！有哪個人嚟得呢個八風呢？當你哋嚟，八風係無常嘅，磨滅嘅。好似啲風一吹來，一陣間就唔見咗啦。你有認識佢嘅，你知道佢是生滅無常。磨滅嗰個法呢，你就唔會。